是一种无毒无副作用的抗疟良药。1972年8月，屠呦呦和同事们带着191号这黑色的膏体，再次来到了疟疾肆虐的海南疫区。这里高温酷热，暴雨频频。 哎呀，大妈，你是不是特别难受？北京的医生，求你们赶快治治孩子他爸爸。 妈妈，我阿爸能好吗？ 小妮，你放心啊，吃了我带来的药，你阿爸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来来，哎，张嘴张嘴，哎，对对对，把药吃下去病就会好的啊。哎呀，剂量大，你慢慢来啊。来张嘴，哎哎，再来一口，喝水送下去。哎，好好好，来躺下吧， 慢点， 来再给他多盖一点啊。 啊，好的。 哎呀，大哥，你像换了个人的。 医生，你的药真是神药，昨天他还打摆子呢，今天就跟没事了一样。刚才呀，还喝了半碗酸粥呢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 啊，医生同志，来，给你毛巾，擦把脸吧。 哎， 哎，一定肚子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盛碗酸粥喝。 哎，好的，我肚子还真叫了。喝了你的粥啊，我就回医疗站去了。 阿爸，你抓紧我。 哟，快下来，别挂在你阿爸胳膊上荡秋千，跟个小猴子似的。他病刚好，没什么力气。 阿爸，我现在唱歌给你听。 喂喂阿龙喂。 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，没见到我的大女儿和小女儿了。 爸爸耍赖皮，你输了，继续耍赖，再来一次。 我们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把琴收了啊，把琴收了。 不嘛，爸爸，接着来，我就喜欢下跳棋。 看看妈妈在看书呢，你别闹，小声点。 妈妈总是在看书，从来都不管我。 小敏刚才说什么？ 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哎，悠悠啊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你难得在家，看书累了呢，你就好好补个觉。我带小敏出去，啊？ 啊。 小敏，爸爸带你去北海公园，咱们划船去，好不好？ 好，好，好，划船，划船。 哎， 走，快点， 走， 爸爸划船去了，快点，爸爸，快点。 小敏。都没有跟妈妈说再见就跑啊，没礼貌。 嗯，身上的味儿难闻死了。 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妈妈身上啊是实验室的药味啊，知道吗？ 快走吧， 走走走。说啊， 喂喂阿龙喂， 小敏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喂喂， 老二君君在姥姥家快3年了。等工作忙过去，我得回宁波看看君君了。他可能已经都不认得我这个妈妈了。 医生同志，来，喝碗家里的酸粥吧。 哎呀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哦。 是谢谢您。 漫长的观察期结束了，191号青蒿提取物第一次出征海南，21个临床病例全部有效。